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第一，佢可以翻山越岭，吓系好崎岖嘅咧，照跑如仪嘅，就快过你嗰啲即系坦克嘅，即系当然你都话咧有啲履带咧就系可以攀山越岭啊嘛，系嘛，咁样你，但系咧佢真系咧可以咧又高又低，即系崎岖不平，佢照跑可以跑入树林，哇哇咁快脆嘅，唔系睇戏系真嘅，咁第二咧就系、是。你根本系无论喺个山道，亦或喺个平路度，你梗系唔够佢跑啦。即系如果你俾佢追咧，你一定跑唔过佢，佢会追到嚟。咁梗系唔使追添啦。如果佢上面有已经有呢个机关枪，有啲瞄准器，吓、啊、有啲激光，根本一早已经肥低咗你添啦，系嘛？咁、其实真系好恐怖啊！我谂我都起码五六年前第一次睇呢个短片。 五六年前啊。 系啊，咁如果大家咧未睇过嘅咧，我就极力即系鼓励大家去睇啦。好啦，咁再另外咧。最尾嗰个啦，啊就系、是、阿 Jeffy 嘅外面嗰个啦，咁大家估到系咩？由 Jeffy 讲啦。 咁啊，咦，好似几靓，几靓、啊， 有两个靓女， 系、啊， 咁有咩特别呢？ 咦，不过佢好似假假地啦。 系啦，咁、当然咧，其实都好明显嘅。 系啦， 开口嗰个咧。就应该系真嘅， 即系真。 so far 啦吓，即系如果你话开口嗰个都系假，咁啊劲啦吓。咁但系即系话咧，其实呢个咧就系啲日本人。日本人就最熱衷於做機械人㗎嘛。咁而且呢佢仲要做啲呢我哋叫擬人機械人，即係模擬嘅擬、或者似啦，我哋如果話似人嘅機械人、其實似人嘅機械人呢科幻小說入面呢幾十年前起碼五六十年前呢已經作咗個名㗎啦。但係呢真係慘啦，我就係啦、今日呢我先上網啦，我打嗰個名入去啦，點知出嚟嘅嘢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呢俾一間公司呢就係用咗嗰個名。嗰、那個名呢，因為 robot 呢個字呢就係1927年左右作嘅，係1927年啦，咁就係一套捷克嘅一個劇作家寫咗一個劇，佢入面就係提出一啲類似機械人，就係人造人，但佢就唔係真係我哋今日所認識機械人，佢直情喺一個即係培植缸度培養出嚟嘅，所以佢都係生化人嚟嘅，咁、但係後嚟就引申到呢就係機械人啦，其實叫 robot，R-O-B-O-T。咁係捷克話嚟嘅，其實 robot 呢個字係解強迫勞動咁解嘛，我以前喺度講過㗎啦，一定講過㗎啦。咁、但係呢後嚟呢，因為嗰時啲 robot 呢個個就做到即係嘩好冰冷嘅，係金屬啊玻璃啊，咁你一睇落去知道機械人啦、咁但係其實你可以做個機械人係將佢外表上扮到好似個人咁㗎嘛，即係如果佢真係好即係做到好精細嘅、動作流暢嘅，可以可能你分唔出㗎係咪， 其實呢個睇落都似似地 嘅。係咁咁所以科幻小說呢好早就作咗個字，但我都話嗰個字真係衰囉，就俾人而家就可能係將個專利名啦，就係、ANDROID。係咩呀， 就係 Android。 就 Android 囉。所以呢我本來呢今日呢想上網 Google 一下啦，想話攞啲 Android， 即係以人機械人嘅關於、即係科幻嘅照片嘅圖片呢，一打個 Android 一全部出就出嗰個咁樣嘅公仔。係咪就原來係嗰個 Android， 即係 Call out yeah 啊，即係即係其實係驚慌啊，即係可怒也係咪 ？Call out yeah， 真係可怒也，即係冇辦法啦，因為俾佢壟斷咗嗰個 Android 呢個字啦，係咪？但係其實呢個係科幻作家作出嚟嘅，起碼係五十年或者六十年前作出嚟嘅，咁、就俾佢搞即係攞咗冇計啦嚇。咁、但係其實呢個咧就係 Android 啦，係咪？即係阿 Jeffy 啊，後面即係過少少嗰個咧，佢就係做咗一個 Android 咧，應該係以嗰個開口又係有啲笑容嘅， 係 嗰、那個女仔嚟做一個即係 係、 係模型嘅、即係係按照佢個樣嚟做嘅， 係 咁啊，梗係陰體就是、個真嘅，梗係靚女啦，有笑容嘅靚女啦，而且係有啲肌肉曉喐噶嘛，真係就唔係好似而家好多藝人啊、你明星咁打曬 Botox 咧，你覺得佢個面係？唔曉喐嘅，即係所以你話佢啲演技好得去邊呢，因為個面都唔曉喐嘅，真係而家啲明星真係。咁呢個就唔使打 Botox 啦，因為你根本就是假嘅，係咪？咁佢就係、是、即係你一搣搣開佢下面就係好似阿 Jeffy 後面嗰個咁樣嘅不鏽鋼骷髏頭嚟㗎啦。咁但係呢而家日本人呢真係已經做到呢，嘩好得人驚㗎，其實都即係而家係因為硬照啦，但你又可以上網㗎。YouTube 好多㗎、即係你打人形機械人㗎嘛，你上 YouTube 啦、當然如果你識日文就更好，我唔識日文，你打個 日文嘅人形機械人，嘩好多短片啦，就係、是、講日本所做嘅人形機械人，其實而家大陸都有做添啊， 當然其實各個國家都有做嘅，咁大陸咧梗係又唔執輸啦，都做咗幾個人形機械人㗎，我都睇過 YouTube 上面都有播出嚟㗎。咁所以好啦，綜合四幅圖片，今日嘅講題咧，其實就係機械人嘅崛起。但係咧，我就比較集中咧兩樣嘢，一咧。我淨係自己諗下諗下改個副標題，當然係任我講㗎啦，又唔需要登喺邊度嘅，就係從失業到戰爭嘅。 嗯， 從失業到戰爭。咁但係可能呢，我而家想講嘅呢就係、是、從倒返轉頭嚟講先。 嗯， 我就講咗戰爭先。 戰爭。 講戰爭先。 嗯。 咁呢就因為實際上呢應該幾年前聯合國係真係已經成立咗個委員會。 係。 啊就係、是、話我哋應該是盡力啦，是阻止機械人武器的發展。 嗯、 即是如果我們現在不做呢，將來就後悔莫及啦。因為呢、嗯、當他即等於呢就打開我們叫做什麼那個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 是吧，將那些衰東西呢就全部被他走曬出來呢就捉不回去的啦。 嗯、 你知 Pandora 那個古希臘神話啦，是吧，是這樣。但好彩當然那個神話呢、都有少少什麼的、即哄回自己的，因為其實是個老婆將個盒打開嘛。就個天神就將呢個潘多拉盒子就俾咗一個好似一個凡人嘅男士啦，咁個男士就唔知咩事呢，就好似要出外呢就同個老婆講啦，我唔敢肯定個故仔係咪 exactly 係咁呀，但約莫呀就話啦，我要出去，但呢個盒呢你絕對唔能夠打開嘅。咁呀咁點知咁呢個呢其實古今中外都係咁㗎啦，有咩事呢就賴女人紅眼和水嘛， 水 啊，红颜和水嘛，好啦，咁呢个就一个典型啦，古希腊都系一样嘅就其实，咁呢个潘多拉其实咧，其实嗰个盒就唔系原本就冇潘多拉个名啊，就系、是、一个天神俾呢个凡人盒嘅啫，但系佢老婆就叫做潘多拉 Pandora， 咁呢个潘多拉咧，有时亦叫潘朵拉啦吓，我唔咧就系冇所谓啦，一朵花个朵，佢最后咧就好奇心 啊，梗系开咗啦， 忍唔住打开咗，一打开就吓到佢即系花容失色啦吓、就因为入面咧就好多啲古灵精怪妖怪啲嘢出晒嚟，其实就系所有人世间嘅灾难啊，系嘛咩疟疾唔系即系瘟疫啊、饥荒啊、战争啊，乜乜都出晒嚟咯，就吓到佢死，咁啊叫个塔啊跌咗落地，咁啊死啦，今次闯咗大祸啦，咁啊，咁但系后嚟佢即系呢个惊魂甫定之后咧，佢最后望一望个盒。啊、最後原來仲有一樣嘢留翻喺盒度、就叫做咩啊？ 就係、是、希望嚟， 就係、是、希望啦咁樣樣係嘛？咁所以我都覺得啦，阿凡達嗰入面嗰套戲嗰個星球叫做潘多拉，我都覺得好荒謬嘅。即係你如果人類真係發現一個星球係可以適合人類居住嘅，又去開採乜開採物，你發現嗰個人會唔會改嗰個星球個名叫做潘多拉啊？你未死過係嘛？即係有時嗰啲編劇都係好揾我哋笨嘅，咁佢就蝦你唔識咯，係嘛？佢蝦你唔識古希臘神話啦，但佢又唔係喎。如果佢蝦你唔識，佢又無謂改呢個字啊。佢改得嚟係咪想拋書包啊？ 嗯。 但個拋書包嚟係唔合理喎、啊。 嗯哼。 因為唔吉利啊嘛。係咪啊？你諗下係咪先啦？我所以阿凡達，我一入戲院睇嚇，唔係啊嘛？呢、這個星球叫潘多拉，你個編劇 會唔會有啲寓意啊？咁係覺得唔好吉利、啊。 咁我哋要我哋作得古仔係要你有說服力。象徵㗎嘛，即係話人類發現一個星球，你會唔會改個名叫潘多拉先、因為你都未好，即係好明顯係好多嘢未發生㗎嘛。係 啊， 咁未發生、你改個名叫潘多拉，你係咪想死先？ 咁、係喎。 你明唔明啊？ 明 白。咁唔吉祥嘅名 咁、 所以咪好荒謬囉，佢拋書包得嚟咪就拋衰咗囉，即係喺我眼中啊。因為講真，我都作過科幻小說㗎嘛、我都曉得玩呢啲遊戲㗎嘛，即係同讀者玩啲遊戲拋書包遊戲嘛，我最中意玩拋書包㗎啦，係人都知㗎啦，你聽我咁耐節目係咪，但你拋得嚟要有道理至得㗎嘛，係咪，你拋得嚟係唔合理㗎，點會改潘多拉㗎啫、即係冇咁叉開咗啦，唔好意思。咁樣呢，但係其實而家呢，我哋話呢一個聯合國，其實我係講聯合國就係話你唔再去盡快阻止呢啲咁嘅機械武器嘅發展呢，將來真係一發幫我收拾啦。 其實佢咩意思呢，即係 唔 係叫做阻止， 冇錯啦，就係、是、話其實呢有少少咩呀，就係、是、阻止呢、這個毒氣呀、生化武器呀、或者核武器呀，用咁嘅角度嚟囉、即係話其實因為呢啲武器太過可怕啦，太過可怕，其實人類呢係唔應該發展嘅、其實有好多嘢我哋技術上係做得到嘅，係咪，我哋而家可以有啲咁樣好勁嘅即係毒氣呀、真係啲神經瓦斯呀、打仗嗰時候，或者我有個炸彈我抌落去城市度，或者我一抌幾十個城市，唔係抌幾十個呢啲毒氣彈落個城市，我都地面部隊未到啊，你已經毒死咗一半人啦，咁我唔使打啦，係咪、你估人類做唔到咩而家？絕對做得到啦，但係個問題 你呢個已經係聯唔係即係已經係國際法所完全禁止㗎嘛，即係話喺人類即係文明人係唔應該做啲嘢㗎嘛，你情願就係好艱苦咁打巷戰打入去係咪，你可能係死傷好緊要㗎，但係你話喂我唔應該打巷戰喎，我毒死曬啲人先打咁得唔得，明唔明啊 Jeffy？ 即係話其實我哋技術上好多嘢都做得到，但我哋自己約束自己唔去做咁解咋嘛，係咪，你生化武器都係㗎，你而家又你話喺人哋嗰啲水度落啲細菌啊咁樣，等你哋啲人死曬啊，或者係有曬患曬病啊、肚屙啊咁，咁唔使打啦，係嘛？但係而家國際法係唔準噶嘛，所以而家我哋話，我哋應該盡快阻止機械人武器，即係 robotic weapons， 就係完全係從呢個咁樣嘅角度去啊，明唔明解？ 即係話佢嗰啲機械人唔可以用一啲太過冇非人性啊。 系，同埋就系话，其实一个最紧要就系话，佢进行攻击，甚至系杀人嘅时期，佢可唔可以未有控制者嘅指令，系自行作判断？ 哦， 即系话我俾咗个最高指示你，我就话占领嗰条村。嗱，我呢个系最高指示，但系个问题，然后就由机械人决定我点样可以占领。 O K， 咁个问题，机械人就去到我杀晒啲人，我咪占领到咯。 嗯， 系嘛？咁但係個問題，我原來佢最後開槍殺人嗰下呢係唔需要有直接指令嘅，係可以由佢獨立判斷嘅。你話係咪好可怕先？你明唔明啊？咁佢可以係雞犬不留㗎，可以係呢個老弱婦孺都殺曬㗎，係咪，甚至佢可以喺個井度落毒都得㗎。咁個問題就係話你有個 strategic decision， 咪戰略性決定，但係去到 tactical decision，即係嗰個係戰術性嘅決定，或者最後開槍嗰下殺人攞人命定唔攞人命，係咪可以 live it up to 嗰個 robot？ 但係如果你唔能夠 live it up to 呢，反而高達就冇問題啦。你明唔明啊？高達嗰個係絕對有人㗎嘛，佢只不過將個人嘅體能哇變成幾十層樓咁高啊，一拳打落去可以打冧間屋啊咁咋嘛。 決定嗰人都係。 所以高達呢應該就唔即係可以我唔知而家聯合國佢哋所討論緊嘅嘢呢包唔包括高達。咁但我相信高達唔係佢哋最關心嗰樣嘢。而且講真可能而家全世界發展方向都唔係高達嗰個方向。某一程度上都會係，其實阿凡達入面都有㗎，不過你唔知記唔記得咋。唔係 Android， 阿凡達入面到最後嗰場啊，最後嗰15-20分鐘呢，你咪見到嗰啲僱傭兵就最後佢雖然喺有一場好激烈嘅空戰啦，阿凡達，但臨到尾有一場都係地面部隊㗎嘛，地面部隊身邊嗰個阿頭仲同嗰個女主角啊，即係嗰個 Navi 族嗰個女主角呢就大打出手，本來有隻黑炮嘅，即係類似黑炮啦，阿凡達嘅黑炮，咁但係黑炮本來好勁㗎嘛，但係都俾嗰個僱傭兵個阿頭就打死咗，咁然後就嗰個女主角呢就用箭嚟射佢呀咁樣，但係都唔夠佢打咁滯㗎嘛，唔係身邊好似俾佢打死咗嘅，咁但係嗰個阿頭唔係就咁赤手空拳㗎嘛，因為阿凡達三米高㗎嘛，三四米高㗎嘛，嗰個阿頭最多咪六尺係嘛，咁佢點樣打記唔記得，佢咪著咗件衫囉，其實佢係高達嚟㗎，阿凡達入面已經係高達，不過係好渣斗嘅高達咋嘛，你哋唔記得曬呀，睇完你唔記得曬， 其實我冇睇，不過唔緊 要，你冇睇阿凡達㗎，冇曬咗咁多口水呀，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就返嚟再繼續。